让真爱带我走，说分手。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呢，也是唱红了大江南北之后，很多的人都想知道这首歌背景故事。这是阿莫初恋的故事，阿莫的初恋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伤痛。阿莫曾经就说了，对方呢是很好的女孩，但他当时事业正处于低潮，没有演出，生活非常的困难。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呢，他认识了一个有钱人，最后呢嫁给了对方。这给阿莫的打击是非常的大，可这就是生活的现实。于是呢写下了这样的一首作品，回忆起自己和女友之间的情感，也只有在这首作品当中。谁不愿拥有长久的爱情，谁不愿与他白头到老，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。人的一生有时并不圆满，想得到的怎么也得不到，想拥有的始终是遥不可及。有的即使拿在手里，你也知道有一天不再属于你，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人生了。来听接下来的两首歌，一首呢是游鸿明的《诗人的眼泪》，还有一首呢就是许巍的《旅行》。 秋色转呀，夜色转呀，雨浪不欢墙。真叫人心啊梦啊魂啊逐阳花，这花旧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，心里面想啊飞啊情啊喜如发，心愁年年有惆怅，还依旧只是祝愿守。着雪，诗人的泪亮着，都太悲，都太美。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，结晶破碎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手提金缕鞋不相见。都是不被祝福，还是愿意背负？愿醉，愿意为爱。憔悴春色转呀，夜色转呀，雨浪不欢墙，真叫人心啊梦啊魂啊逐阳花。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，心里面想啊飞啊情啊喜如发，心愁年年有惆怅，还依旧只是朱颜瘦。雪，诗人的泪亮着，都太悲，都太美。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，结晶破碎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手提金缕鞋不相见。都是不被祝福，还是愿意背负？愿醉，愿意为爱。憔悴，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亮着，都太悲，都太美。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，结晶破碎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手提金缕鞋不相见。都是不被祝福，还是愿意背负？愿醉，愿意为爱独憔悴。

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，打开我肖辉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 SYMM0321， 好，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新朋友，有很多的老朋友的加入，有一些朋友的留言，虽然说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播读，但是你只要发送给肖辉之后，肖辉都是可以看到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做可妮燕，他说：肖辉你好，我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，今天心情非常的低落，想为自己送上一首戴佩妮的怎样，让我对之前的那一段爱情做一个好好的总结。还有呢，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到是这位叫做滴答滴答午夜荧光棒，他说：肖辉你好，今天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他给我唱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就是许巍的时光，很喜欢他的声音，也同样想要听到许巍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唱唱这首歌，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被我认识的这个男孩所听到。好了，大家的留言我先关注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两首歌了，同样伴随着这两首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三十分钟的陪伴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继续在这儿等候各位。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懂事了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，而那你呢？我这里天快要亮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很炎热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也收起了，而那你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意要我原谅。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一样我原谅，我不会原谅。